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五，农历5月15，北京晴，3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举行会谈，决定推动中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更高水平上健康稳定发展。 习近平参观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中国国家馆，出席中哈亚欧跨境运输视频连线仪式并致辞。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习近平会见阿富汗总统加尼。 李克强会见出席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第五届圆桌峰会代表并座谈。 国务院决定依法依纪对西安地铁问题电缆事件严厉问责。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保质量安全就是保民生。 砥砺奋进了5年，超级家族播出嫦娥5号。 时代先锋心系百姓的拓荒者廖俊波下篇。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阿斯塔纳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举行会谈，两国元首积极评价中哈建交25年来双边关系发展巨大成就，规划两国下阶段合作的重点方向和领域，决定推动中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更高水平上健康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央广记者刘慧民、朱敏报道。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哈建交25周年，建交以来中哈关系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双方合作广度、深度、规模、质量不断提升，人文合作蒸蒸日上， 两国政治互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发展战略对接，我们相互视对方为外交优先方向，保持密切的高层接触。我愿同你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总结中哈关系发展经验，全面规划两国各领域的合作，推动中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更高水平上健康稳定的发展，造福于两国的人民。 纳扎尔巴耶夫表示，哈方愿深化同中方经贸、政治、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沟通协作。哈方愿积极参加一带一路框架内过境运输、产能、工业园区、金融、农业、人文等方面合作。双方同意坚持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方针，保持密切高层和机制性交往，同意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实现两国发展战略深度融合。 我们的重点呢是实现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同哈萨克斯坦打造国际物流大通道战略对接，国际产能合作同哈萨克斯坦加快工业化进程对接，中国陆海联运优势同哈萨克斯坦东向海运需求对接，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同数字哈萨克斯坦战略对接。 双方同意加强产能与投资合作，同意加强人文交流。 我们一致认为，新形势下中哈两国要在重大的国际和地区事务上保持密切沟通，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亚信等多边机制框架内加强协调和合作，更有效地维护共同利益，保障全球和地区的安全稳定。 双方积极评价上海合作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积极作用，同意将秉持上海精神，深化和发展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政治、安全、经贸、人文等领域合作。纳扎尔巴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将支持中国履行好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并见证了经贸、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水利、质检、税务、人文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两国元首共同会见了记者。会谈前，习近平出席纳扎尔巴耶夫在总统府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 正在哈萨克斯坦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陪同下参观了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中国国家馆，两国元首观看了一带一路大道之行片段，共同参观了展区。在智慧能源的一天展区，习近平邀请纳扎尔巴耶夫体验高铁模拟驾驶。参观过程中，两国元首边走边看，不时交换意见。最后，两国元首还共同出席了在中国国家馆举行的中哈亚欧跨境运输视频连线仪式并致辞。请听央广记者刘慧民、朱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习近平和纳扎尔巴耶夫聚精会神观看中哈跨境运输合作介绍短片。 江苏省连云港中哈物流合作基地已初步实现深水大港。 现场先后连线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和霍尔果斯东大门经济特区无水港，两国元首共同推动操控杆。视频显示，两个分会场四列火车鸣笛开行。两国元首分别致辞。习近平在致辞中指出， 中哈亚欧跨境货运班列的启动不仅惠及中哈两国，而且将为一带一路沿线有关国家创造更多运输便利和合作机遇，体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有机对接。双方积极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 习近平指出，中哈跨境运输合作的不断深化将为地区发展繁荣贡献更大力量。 希望双方继续通力协作，将连云港霍尔果斯串联起的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打造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标杆和示范项目，共同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纳扎尔巴耶夫在致辞中表示，哈中亚欧跨境运输合作是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有效对接的成功典范，必将为沿线国家带来经济繁荣、人民幸福。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围绕让亚欧大陆桥更宽阔、更通畅，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内合外联，让历史悠久的物流通道焕发出新的合作光辉。请听央广记者刘慧民、景明的报道。 2014年5月19日，中哈两国元首在上海通过远程视频见证启用了中哈连云港物流基地，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首个落地的实体项目。运营三年来，该基地已累计进出货物721万吨，集装箱48万标箱。连云港海关关长张军雄： 发展得非常迅速，现在已经达到了每一天有2班以上的班列发往中亚和中欧。目前这辆班列已经成为哈国及中亚一些国家重要的出海口或货物的中转基地，发展前景非常好。 信息化的协作更提高了物流的速度。连云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顾中营介绍说， 所有从中哈物流基地进境、过境、出境的这个班列机上箱随到随检，随检随放，只要是符合要求的、保证安全的，我们都是24小时保证通关。在这个场地的等待时间，你保零待时，能够保证这个中哈物流基地能够高效运转。 继连云港中哈物流合作基地之后，第二个中哈两国间的国际物流合作项目霍尔果斯东门经济特区无水港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中原海运集团和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联合收购由哈国铁路公司持有的东门无水港49%的股权，今后由连云港发出的中亚中欧班列将得以在无水港完成集装箱换装，换装时间将由原来的11天缩短到5天。 央广记者刘慧民、朱敏哈萨克斯坦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阿斯塔纳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中俄关系发展得好，对中俄各自发展振兴、对世界和平稳定都至关重要。 双方要加大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相互支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取得更多实际成果，深化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习近平强调，上海合作组织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中俄两国应该加强沟通和协调，坚定遵循上海精神，巩固成员国团结协作，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加大务实合作力度，不断提升上海合作组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更多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在阿富汗国内和平与和解进程中的作用。中方将在阿斯塔纳峰会后接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全面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各领域合作，共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新一轮发展。普京表示，俄中要同有关各方共同努力，增进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团结协作，推动本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普京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两国元首还就阿富汗、朝鲜半岛形势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看法。 央广记者刘慧民、朱敏，哈萨克斯坦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阿斯塔纳会见了阿富汗总统加尼。习近平强调，中阿双方要积极落实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等务实合作协议，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深化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中阿互联互通项目。双方要加强反恐和安全合作，中国支持阿富汗政府维护国内安全的努力，坚定奉行对阿富汗友好政策，中方支持阿富汗在促进地区经济融合和互联互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加尼感谢中国对阿富汗和平重建与和解进程的支持，期待着将自身发展同一带一路建设对接，积极参加交通运输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 随习近平主席出访，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在能源方面的合作由来已久，特别是在油资源领域。作为中国最大核电业主，中广核早在2006年就跟哈萨克斯坦有关方面进行合作，12年深耕下来，成绩斐然。请听记者郭淼对中广核新闻发言人黄晓飞的专访。 黄晓飞说，为了保障核电站的燃料安全供应，中广核在2006年就成立了中广核油业发展有限公司，承担中广核所属核电站全受期核燃料供应和技术服务任务。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广核就跟哈萨克斯坦有了默契的合作。 最开始就是做天然油贸易，从2008年起，我们通过包销合同、现货合同和中长期合同等形式，累计锁定天然油超过40000吨。截止到今年5月31日，哈萨克斯坦原子能公司已向我们中广核交付天然油约1.6万吨。2008年12月，中广核和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工业公司糖利料合伙企业，中方占比49%，共同开发分别位于哈国南部的伊尔科利油矿和位于哈国北部的谢米斯拜伊油矿，两矿合计可回收金属油超过30000吨。 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世界头号油矿生产国的哈萨克斯坦开始谋求从油资源大国向附加值更高的核燃料供应商跃升，而中广核也在积极寻求核燃料领域自主化的突破，一个更为紧密的合作形式诞生了，那就是在哈萨克斯坦建厂生产核燃料。 2015年12月呀、中广核以哈研工长应料组建厂合资公司。中广核方面的话，我们持股是49%，年设计产能达到了200吨，产品将全部用于中广核的核电站。2016年12月份，组建厂啊已经开工建设了，目前的设备采购和生产准备啊等各项工作进展是比较顺利的。 新华社消息，人民日报社组织编写的《习近平讲故事》一书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从习近平总书记数百篇讲话和文章中精选出体现他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百余则故事，加以完整呈现和解读。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七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第五届圆桌峰会的近20家世界500强企业负责人，并同他们座谈交流。 李克强指出，中国坚持深化改革，注重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大幅精简审批事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李克强强调，中国市场容量巨大，人力人才资源丰富，产业水平不断提升，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拓展业务、开展三方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我们将继续放宽市场准入，推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为在华投资企业提供更加便利、一视同仁的政策环境，打造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欢迎跨国公司抓住机遇，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 央广消息，6月6号到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先后到陕西汉中、咸阳、西安开展执法检查，深入了解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转运情况、危险废物集中处置情况、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和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状况、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情况，考察了渭河汉江综合治理工程。检查期间，张德江听取了陕西省贯彻实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依法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有效防范环境风险，全面改善环境质量，要降低资源消耗和各类固体废物产生量，提高固体废物循环综合利用水平，要坚持污染者依法负责原则，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依法追究企业相关违法行为责任，要切实履行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监管职责，加强统筹领导和政策协同，全面提升固体废物管理和污染防治执法能力，要统筹推进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相关法律贯彻实施工作。张德江还前往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看望了机关干部职工。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在京召开第68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无障碍环境建设建言献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全国政协委员王新宪、姜伟新、张海迪、蔡达峰、王天歌、彭雪枫、彭开宙、邵其伟、龙墨、姜丽萍、张泽熙、刘亚黄、沈锦、郑广台、薄少业、李书福以及专家学者庄维敏、江涛等在座谈会上发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介绍了有关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兆雄、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晓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卢勇等与委员互动交流。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美国能源部长里克·佩里。张高丽表示，双方应继续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取得更大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希望双方加强在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推进能源的清洁转型，为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佩里表示，美方愿与中方深化能源科技合作，携手应对共同的挑战，推动两国关系发展。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西安地铁问题电缆事件曝光后，国务院有关部门迅速组成联合调查组，开展了调查处理。经查，这是一起严重的企业制售伪劣产品违法案件，是有关单位和人员内外勾结采购和使用伪劣产品的违法案件，也是相关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疏于监管、履职不力，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廉洁纪律、失职渎职的违法违纪案件。日前，国务院决定依法依纪对西安地铁问题电缆事件严厉问责，决定责成陕西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深刻书面检查，国务院通报批评。由陕西省依法对涉案违法生产企业8名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依法依纪问责处理相关地方职能部门122名责任人，包括厅级16人、处级58人。此外，对央企驻陕单位19名涉案人员立案侦查，同时有关部门和地方 要对陕西省转交的问题线索深入核查，依法依纪作出处理。由陕西省依法依规撤销涉案违法生产企业的全部认证证书和著名商标认定，吊销营业执照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全面深入排查涉及的工程项目，尽快完成问题电缆全部拆除更换，在全国开展线缆产品专项整治，排查和消除生产过程中的各类安全隐患，促进产品质量提升，进一步全面加强质量监管，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和政府监管责任。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保质量安全就是保民生。文章强调，安全生产质量为本，安全发展容不得半点形式主义，在质量安全监管上搞花架子，风险只会在体内循环。从西安地铁问题电缆事件看，无论是招投标管理和关键设备材料采购制度的不完善，还是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查责任落实不到位，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有可能引发整体上系统性的安全问题。强化警示教育，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把该管的管住管好，须臾不放松保安全工作，企业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和质量主体，广大群众才有可能感受到稳稳的幸福。 砥砺奋进的五年，超级家族。 今天超级家族派来和大家对话的是超级探测器嫦娥五号。嫦娥五号将在今年年底飞向月球，完成月面取样返回任务。如果成功，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三个自主掌握月球探测返回技术的国家。嫦娥五号向央广记者张绵绵提前透露了这次任务的一些信息，我们一起来听听。 从前呐，地上的嫦娥羡慕月宫里的生活，就吞服了长生不老药，飞到了那里。 这是传说，真实的故事还是由我嫦娥五号讲给你听吧。2013年底，我的三姐嫦娥三号带着中国造的第一台月球车玉兔号抵达了月球，他们的任务完成后就永远留在了那里。不过今年11月左右，我将在咱们国家目前推力最大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护送下，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启程去月亮上找他们了。 太棒了，我记得去年2月采访嫦娥三号的时候，它是最后一次苏醒，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见到家乡的亲人了。 相比三姐，我更丰满一些，体重是她的两倍还多一点，我不仅能到月球还能回地球，不胖一点没有能量我怎么回得来？中国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浩说，我的每一部分其实就像变形金刚一样，是组合在一起的。 从发射到月球轨道呢，我们这四个器呢是在一起的，但到月球轨道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个两两器组合的这么一个情况。着陆器呢，主要是月球的情况探测和月球的月壤的采集，以及将月壤转移到返回器当中。完成这些工作之后，上升器又要进行上升，从这个月面点火离开着陆器，上升到月球轨道，和停留在月球轨道上的轨道器和返回器呢进行对接，将样品转移到返回器当中，再分离。这个时候呢，轨道器带着返回器呢，从月球轨道要返回地球，在进入地球附近的时候呢，轨道器和返回器要再次分离，返回器返回地球。 如果所有的探月技术都已经得到了验证，那是不是就不用人再到月球上去了？ 当然不是了，现在我们只是验证了月球正面，我的另一个姐姐嫦娥四号会在明年去探索月球背面，她要实现发射中继星和发射月球背面着陆器巡视器两项任务，这些都是世界上的首次，也让很多外国研究机构都羡慕不已呢。至于为什么一定要让人来登月，我们还是听听中国探月工程三期副总设计师孙维刚孙老师的回答吧。 我们可以用直升飞机把设备送到喜马拉雅山上，但为什么有的人去呢？他一定是有一种探索的精神，而我们航天人就代表了人类探索太空的这样一种决心。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今年3月18号，福建省南平市副市长、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不幸因公殉职。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他俯下身子解民忧，心系群众谋福祉，廉洁自律，做表率。请听时代先锋心系百姓的拓荒者廖俊波夏天。采制央广记者彭建军、沈静文、张兆福。 在郑和县熊山街道渡头洋，70多岁的张成富老人家有一幅春联非常醒目，上联是当官能为民着想，下联是凝聚民心国家强，横批是俊波您好。原来张老汉居住的房子背靠河滩，洪水来时非常危险，而且河道漂流物长期沉淀，环境恶劣。他和附近18户居民想采取民办公住的方式修建步行栈道，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县委书记廖俊波发了短信。 他马上给我回个信息，下个星期一上午你来我办公室面谈。当时我们去了3个人，在他办公室里面，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听了我们的讲话，我们的要求。 2016年6月，水泥栈道顺利修好，张成富家门口这幅对联一直挂到了今天。对待百姓的事，廖俊波不厌其烦，热情备至，但是对待自己，他却非常严格。共事13年的驾驶员林军说，当年在荣华山组团工作，要去外省招商，为了省钱，廖俊波经常和他们挤在3人间里。让工作人员吴慧强印象最深的是，客商送来的礼物，廖俊波为了退还，硬是追到了电梯口， 还先送过来。小意思啊，就不值钱嘛。但市长那天是跑得过去啊，就一路追，追到电梯门口，硬把这个礼品还给了人家。 南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罗志坚认为，廖俊波廉洁自律的根源就在于他觉得为百姓做事乐在其中。 他不是把工作做一个负担，他是把工作做一个快乐。他觉得说，给我一个平台，给我一份责任，我能够为群众做事，他就觉得很幸福。所以他这个力量的源泉是来源于对群众的热爱。 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廖俊波用生命践行着党的嘱托。女儿廖志琪至今犹记19年前爸爸刚刚当上拿口镇镇长时所说的话。 问他说，那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他一直都是秉着这样的一个信念，一个理念在办事情。 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出席会议并讲话。 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法日前经国务院同意印发各地，国办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对全国政府网站的建设发展作出明确规范。 金砖国家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宝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媒体交流合作，助力金砖国家发展的致辞。 由中国人权研究会和天津市委宣传部主办、南开大学承办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人权治理理论研讨会昨天在天津举行。 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宣传部、紫光阁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第8届紫光阁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主题为聚焦一带一路，共话全面落实。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世涛、王一鹏、文琪、扎西多吉，主播程亚、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70度原浆，20年窖藏，霸王醉。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